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鱼香肉丝有鱼吗？ 快来梅州东坡，请您吃地道的鱼香肉丝啦！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各位好，来关注一下路况。京藏高速进行方向，八达岭路段交通压力较大，康庄到八达岭长城去庸关路段持续车多拥堵。北京音乐广播提示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周日傍晚17:02，欢迎各位光临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974 Live Show。各位好，我是泽华。今天直播间里面挤满了各种各样的音乐人，欢迎大家除了通过广播 FM97.4 进行收听之外，记得一定要锁定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今天的直播间画面非常的拥挤。收看方式很简单，可以通过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一下北京音乐广播，也可以通过北京时间这个 APP。当然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一共会有4位不同的音乐人来节目当中带来他们自己的作品，背后呢也有会他们自己的故事。4位会是一种什么样的风格，我们一起先听听看。17:03，欢迎今天的嘉宾。他生在北京，长在老北京的四合院和胡同里，他是一位自由音乐人，同时也是朝九晚五的上班族，曾是热血青年，痴迷音乐。他是疯人李，李博。 你拍一，我拍一，一个小孩开飞机。你拍二，我拍二，两个小孩梳小辫。你拍三，我拍三，三个小孩吃饼干。你拍四，我拍四，四个小孩写大字。 他呢，一半是外号，一半是本名，一半是摄影师，一半是音乐人。他呢自诩一辈子离不开3件事儿：音乐、拍照片、摩托车。喜爱及创作的音乐风格也是2种极端。 宝贝儿，宝贝儿，宝贝儿，我儿。 要么非常沉静，要么非常热烈。他是打瓦老五。 宝贝儿，宝贝儿，我给你的歌。宝贝儿。宝贝儿，宝贝儿，我儿。 是第一个礼物给你唱的歌哦。 她是电台当中声色俱佳的女主播，她的嗓音就像山歌一样清亮婉转，电台里她清亮明媚，而在音乐世界里她恬淡亲切不张扬，她是夏蓉。擅长情歌，把零星的情绪片段汇成一首又一首的情歌，里面流出来的字字句句却都是他难以忘却的肺腑之言。他是老孟，孟成浩。九七四 Live Show， 今晚四位音乐人，四种不同的音乐故事，让我们慢慢的听，细细的品。很多好听的作品，我们今天第一首歌曲呢，如果要反过来的话，我还挺喜欢叫冬早，它并不是，这首歌曲叫做早冬。欢迎老孟，孟成浩。 夏天的时候我们总是希望天气可以尽快的凉起来。刚才我们听到第一首作品呢，来自于老孟自己作词作曲的，并且也演唱的哈，早冬。欢迎我们今天的第一位嘉宾老孟，孟成浩。我们缘分也是很早啊，很早之前的时候就在电台当中唱歌了。 是是， 很多人都说这个老孟的作品啊，就是都跟情歌有关，情歌非常的泛滥。 并不是 早冬是一首情歌吧？ 算是一首情歌吧。 怎么讲？ 因为其实我当时写这首歌的时候，并没有说真的是说经历了某段感情，我只是说在那样一个天气突然一下变冷了以后，然后联想到身边的朋友，包括看到了我们西边的那个有点苍凉的街道以后，有感而发写了这么一首歌。 老孟呢是一位独立音乐人，哎，然后呢自己做音乐做了很多年了。 对， 你的作品大部分是跟情歌有关。 对，是。 然后这些情歌都是你真实经历过的，还是也是有很多是 有些是自己经历过的。 擦汗干嘛？干嘛那么紧张？ 播听太热了。 不是刚唱早冬哪有那么热？ 有些东西也是别人的故事，别人的故事不行。 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会听到很多好多的作品哈。早冬之后，接下来我们带来哪首作品？ 好，下面这首歌呢，其实跟我们的出处有关系，因为我们来自于北京的西边啊。 啊， 这首歌叫做全名叫做《我在北京西五环看到了故事的另一面》，这就不是一首情歌了。 为什么会写个这么长的歌名？ 因为我写这歌上一首的写的那首歌没有起出名字 啊， 所以我为了报复一下，我这首歌起了一个特别长的名字， 干脆非常长。我在北京西五环 看到了故事的另一面， 看到了故事的另一面，跟那个五环之歌相像吗？ 差得很远。 来，那我们听一听老孟版本的是什么样的作品。 早已散场的电影院，快要打烊的烧烤店，一辆车在街角转弯，将平静还给夜晚。自从那次荒诞的交换，从此再也没有谁来交谈，于是开始麻木的表演，先循环。我在北京西五环的街边看到故事的另一面，大大倚着醉意的呢喃红了双眼，老狗没再多言，越走越远。街道追逐着儿时的欢笑，忽明忽暗传来的音乐在空中寂寞的飘，那个舞台上的歌手唱着一首让人心醉的民谣，也许那故事对他来讲已是过往。环的街边看到故事的另一面，那来一阵醉意的呢喃红了双眼，街灯照着昏黄的路面，有一个男人显得孤单，他带着一只老虎 边缘，再没有谁来打扰他的孤单，才至于平淡。再没有谁来打扰他的孤单，才至于平淡。 前面的那个类似于风铃声，还有后面的那个哒哒哒哒，那声音非常的好听啊，音响非常的丰富。我在北京西五环看到故事的另一面。听完这首歌的感受就是，若干年不见，老孟已经40岁以上了呀。 哎呀，你这，我 这歌词自己这样唱的呀。 本来想改一下词儿的，其实这首就不是一首情歌嘛。 啊。 它是一个很有感触的，因为人到了一定的岁数，可能会对一些往事、一些经历呢有一些感悟，所以写了这么一首歌。 啊，这首歌听起来内心会觉得有一点伤感， 有一点点伤感。 你当时是伤感的情绪之下写出来的吗？ 其实真的不是，因为这个，因为我里面有一句歌词，他带着一只老狗，没再多言，越走越远，是因为当年 这画面多荒凉啊！ 不。其实当时是在我们酒吧门口有一个晚上有一个遛狗的 啊， 遛狗的一大哥，然后他带着条狗，然后突然那天晚上我看着他那个背景，然后昏黄的街灯，我反而觉得那画面很美，所以我写了这么一首歌。 这个故事是你站在他的立场去写出来的？ 对，也算是，因为我在想象这样一个男人，他可能他也在经历了一些生活的一些喜怒哀乐，包括生活的一些开心的事，包括生活的一些磨难，可能都会有。 是、啊、老孟，你会怎么定义自己的作品风格？你是民谣歌手吗？ 算是吧，我觉得，因为可能我觉得民谣这种音乐形式，可能更多的是一种乐器的搭配吧。编配的时候一些东西，比如一把吉他加上， 现在很多人就觉得只要有吉他，单独的吉他弹唱它就是民谣。 对，其实我对这个音乐类型的这个看法，其实我有自己的一些拙见嘛。我觉得其实你说比如像 Bob Dylan 他的一些音乐，可能咱们会认为他是民谣，但是他的一些经过其他的经典的摇滚乐队改编的，他的那个很多的作品，它也就是摇滚乐。 很多人觉得这个民谣好像就是比较伤感一点的，然后你刚才这个我在西北五环看到故事的另一面也是伤感的，你的作品风格是比较偏伤感的吗？ 好像是一点，好像因为可能岁数大了嘛，人就容易伤感， 毕竟过了40岁以后了。 不要老强调这个事。 今天节目当中，欢迎大家除了可以收听广播 FM97.4， 记得锁定一下我们视频直播，会看到我们直播间当中有非常非常多的乐手朋友，以及一会儿还会有其他的歌手朋友来节目当中展示。收看方式除了可以通过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一下北京音乐广播，还可以通过北京时间这个 APP。 老孟，你要不要先代替大家挨个的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每位成员？ 好的，那我从我的左边开始介绍啊。 好， 我们的吉他手冯冲啊，他也是现在的汪峰乐队然后南征北战乐队爽子乐队的主音吉他手。 非常厉害，长发飘飘。 对，我这个右手边的这个我们的鼓手 啊， 老五啊，我们的外号叫做老五，打瓦老五啊，他是一个非常全能的一个乐手，吹打弹唱。我们乐队只要哪儿缺什么人，他能立刻顶上，特别棒。然后我们的键盘手是我们这个今天的乐队一个颜值担当啊，我们小鲜肉、杨乐。 那其他人应该都可以走的哈，就只看这一位键盘手是吗？ 对， 就其他人长得不行。从你的角度， 我们现在杨乐还是在就读，在上学，他是学的音乐啊，非常棒的年轻的乐手。 欢迎杨乐。 我们的贝斯手啊，也是我们月牙音乐的这个主人啊，大牙 啊。 他是也是现任汪峰乐队的贝斯手 啊， 是我们的老大哥， 非常厉害了。 对，很感谢他们，真的。 然后还有两位，要不然我们这位美女自己介绍一下好不好？ 大家好，我是夏蓉， 同行， 对， 电台主播， 是的。 现在还在做节目吗？ 是。 然后同时也在做音乐。 做音乐是业余爱好吧，就是哥哥们带着我玩。 啊，你的电台节目是什么类型的？ 是谈话类的，新闻。 新闻类的 呀？跟你的相比没有那么好玩哈。 新闻类的怎么会去做音乐了呢？ 这个就是业余爱好嘛。 从小就爱唱歌。 对。 啊，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也可以听到夏蓉好听的作品。还有一位本来也是坐在我们这个聊天台的，后来就成为了我们这个音响师。那怎样，老孟你来先给大家介绍一下 啊。也是我的好兄弟啊，李博。李博他是现在我们就是非常京味的民谣的一个代表人物。 刚才我们那片花当中你拍一我拍一， 对， 那首 他的音乐里面充满了就老北京的那种风情，啊，特别特别有特色，特别特别有特色。当然他也40岁了啊。 你这个人报复心真的是太重了。好吧，今天会有很多好听的作品等待着各位。那接下来我们还是交给老孟，下面这首歌曲是 叫做岁月强。 岁月强，你看上了年纪的男人呀，就是来感慨一下。岁月强，继续欢迎老孟。 当我关了灯，世界变得宽广，只听到远处依稀的喧嚣声。轻轻打开窗，一丝风袭来的凉，突然想起那些未完成的梦想。这些年一直都是这样，过得不痛不痒，偶尔受了一点伤，也会沉默着倔强。谁不是受着伤成长，连梦都慌慌张张，只是少了些轻狂，却多了些感伤。那是我曾经去过的地方，如今都变了样，那早已关门的小店，岁月都爬上了墙。是我曾经爱过的姑娘，如今会在何方？也时常会想看看她现在幸福的模样。谁不是受着伤成长，连梦都慌慌张张，只是少了些轻狂，却多了些感伤。那是我曾经去过的地方，如今都变了样，那早已关门的小店，岁月都爬上了墙。那是我曾经爱过的姑娘，如今会在何方？也时常会想看看她现在幸福的模样。有人结婚生子，疾病健康，也有人去了天堂，才知道那些聚散无常会保佑着我坚强。我也经常幻想回到过去，再触摸着旧时光，那是陪在我身旁的人啊，我想为你们歌唱。那是陪在我身旁的人啊，我想为你们歌唱。 谢谢。 听着这首《岁月墙》，然后看着老孟弹着吉他，旁边另外一位吉他手，还有这个鼓手，还有我们的贝斯手，看你们四位苦大仇深的那个表情，配合着我们后面那堵墙，真的就像你的歌名一样，《岁月墙》。这首歌听完以后会让人感到伤感。 你怎么老伤感 啊？确实很容易伤感的歌词啊。 我觉得这首歌还是在我的歌里算不伤感的歌，可能更多是一种回忆啊。 你看，谁不是受着伤成长，连梦都慌慌张张。 每个人其实都是这样， 是吧？ 对。 还有，只是少了些轻狂，却多了些感伤。 对， 这首歌也是你喝醉酒之后写出来的吧？ 还真不是，这个、是真的 啊，清醒的时候写的。 真的是在我某一天的一个晚上，冬天的时候，然后我无意中推开窗户，然后一句，当我开了窗嘛，然后那个冷风一吹进来，然后听着远处的那种，隐约的那种喧嚣声，然后突然有一点感触，写了这么多。 你很喜欢在冬天的时候写歌 哎？没错，你知道吗？ 早冬的时候也是天气凉， 因为冬天天太冷了。没法出去玩嘛，只能在家里待 着。岁月墙，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可以听到很多不同的故事。然后我们今天一共会有四位音乐人哈，你们四位平时是怎么之前认识吗？ 一直都认识。 啊，是因为音乐然后互相认识的。 啊，其实这个主要是我来介绍一下，因为我们的牙哥啊，我们的牙哥他最早在我们的西边，咱们的西五环，然后开了一间酒吧 啊。 当时呢他开酒吧需要一些音乐人，但是当时我们可能不知道这个西边都有什么样的音乐人，好像北京搞音乐的话都跑东边了那种感觉， 然后大家都去面试去了。 也不是面试，其实就是朋友之间，我跟 互相介绍， 我跟老五是最早认识的。他知道这边大家口口相传，然后发现我们西边其实还有很多很多这样的特别热爱音乐的人。 对，好，很多故事啊，我们稍后慢慢的跟大家分享。您正在收听的是974 Live Show， 稍事休息一下，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用想你的心情为北京写下祝福的话语，苍穹里最闪耀的光芒在新征程中搏击风浪，聚焦新时代，歌唱新北京。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正在进行当中，歌曲征集到8月31号，详情咨询0108501-1401。 8月23至9月2日，炫目潮流时空北京 SKP 秋季化妆品节邀您到店选购护肤彩妆礼盒，更有满千返百、10倍积分、银行刷卡礼多重回馈。朝阳区大望桥北京 SKP。 二手房过户代办就选房帮办，28000，下载房帮办 APP 找房吧。 一汽大众首款 SUV T-Roc 探歌行动登场，智能四驱纵驰随心 ，Beats 音响震炫来袭，超大空间惊艳征途，新车到店诚邀您试驾体验，详询一汽大众北京经销商。 18年精工细作，50000业主的选择，荆州装饰装修品质的典范。 蓝静丽家清凉夏日，周六日购物满额抽奖赢西门子冰箱。蓝静丽家，北京人的诚信家居商场。 前段时间去贵州，有朋友用当地的好酒招待我，开的一瓶窖藏陈酿的董酒，那酒滋味真的不错。我当时就纳闷了，这么好的酒价格也不贵，为啥市面上见得少呢？朋友说，董酒会酿酒，但是不会卖酒啊。以往白酒是酒香不怕巷子深，董酒凭借其过硬的品质、独特的口感也是获奖无数。1983年为保护民族品牌，董酒的配方和生产工艺就曾被相关部门评为国家秘密技术。董酒这几十年来也是把所有的精力全部都投入到了酿酒当中去了。董酒的酿制有三大特点，一是配方均衡，除了是单纯的粮食发酵，在大小曲发酵时还加入了130多味本草，这在白酒中可是并不多见。第二是酿制工序特别多，需要1258道酿酒工序，可能是工序最复杂的酿酒工艺了。第三是酿制时间长，每滴酒最少需要5年才能酿成，这样酿的董酒你说能不好喝吗？但正因为董酒全部精力都拿去酿酒了，所以没人关注怎么卖酒，董酒的市场就慢慢被其他酒所取代。好酒一定要跟大家一起分享，我们也跟酒厂联系，把董酒窖藏拿了一批过来免费代卖，大家可以拨打一下我们的电话400-919-6188 400-919-6188，用出厂价订个几瓶回去尝尝， 400-919-6188，400-919-6188。下期我们再见。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 The weather。 关注天气情况。受冷暖空气共同影响，今天傍晚到前半夜有分散性雷阵雨，请注意防范。明天是多云到阴的天气，降雨主要出现在夜间，白天大部分时间比较有利于人们户外活动和出行。具体预报是今天傍晚到夜间分散性雷阵雨转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3度，最大相对湿度90%。明天白天多云转阴，西部北部有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0度，最小相对湿度50%。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职场的自信，生活的温馨，朋友的欢愉，家庭的和谐，家味添活力，人生乐逍遥。同仁堂牌家味逍遥丸。 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明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7，适宜您穿薄短袖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兆赫，97.4兆赫，974饭店资讯。 顺义建鼎金辉体育温泉酒店开业在即，现招聘各岗位精英人才，招聘电话69408726。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饭店资讯。首先我们来关注歌迷小爱日前反映，他在工体门口的黄牛手中购买了2张 TFBOYS 演唱会的门票，花了2000元，但在验票时却被拦下，工作人员告知他买到的是假票，这个假票仿造的和真票外观一样，但是二维码无法扫描识别。发现被骗后，小爱立刻报警。记者在网上搜索发现，有不少粉丝也在网上吐槽遭遇了黄牛出售假票。小爱告诉记者，为了能够找到卖假票的黄牛给粉丝讨个说法，他们已经把卖假票的黄牛信息汇总起来挂到了网上，希望网友歌迷们能提供信息，也希望可以给大家提个醒。我们说维权的前提啊，是要懂法。今天西城区2018年法治文艺大赛决赛举行，这次决赛的12个作品是从各街道各单位选送的45个节目中脱颖而出，其中包括牛街街道选送的相声法治在心中、西城法院的微话剧法官赵海等节目。决赛作品以相声、小品、话剧、歌舞等百姓喜闻乐见的形式弘扬法治精神，具有较强的艺术性和观赏性。最后来看芒果 TV 纪实类节目《变形记》，秉承换位思考这一思维理念，在节目中你不仅要站在对方的立场去设想和理解对方，你还要去过对方的生活。最新一季《变形记》城市主人公招募计划正在火热进行中，年龄14岁到18岁的青少年都可以报名参加，性别不限。有兴趣的听众可以关注《变形记》官方微博获取报名方式。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下班以后，明光见，明光等您到9点。明光家居，咱老百姓的品质家居卖场。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 各位好，来关注一下路况。京哈高速五方桥东进京方向有事故，后车短暂排队。京城高速清河大桥进京方向有事故，造成进出京双方向车多拥堵。北京音乐广播提示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电瓶没电了，这个梗怎么破？ 简单，人保车险客户只需打开中国人保 APP， 绑定投保车辆，就能一键呼叫救援服务，还能实时查看救援车辆位置，师傅一会儿就到。 人保直销车险投保车损险，可享全国范围道路救援服务，还有拖车、搭电、送油、换胎等更多服务。购买人保直销车险，请认准以下途径：电话投保400-123-4567 ，EPICC 官网、中国人保微信及 APP 均可办理。 400-123-4567。 您正在收听的是974 Live Show。 他生在北京，长在老北京的四合院和胡同里， 他是一位自由音乐人，同时也是朝九晚五的上班族，曾是热血青年，痴迷音乐。他是疯人李，李博。 你拍一，我拍一，一个小孩开飞机。你拍二，我拍二，两个小孩梳小辫。你拍三，我拍三，三个小孩吃饼干。你拍四，我拍四，四个小孩写大字。 他呢，一半是外号，一半是本名，一半是摄影师，一半是音乐人。他呢自诩一辈子离不开三件事儿：音乐、拍照片、摩托车。喜爱及创作的音乐风格也是两种极端。 宝贝儿，宝贝儿，宝贝儿，我 要么非常沉静，要么非常热烈。他是打瓦老五。 宝贝儿，宝贝儿，我给你的歌。宝贝儿，宝贝儿，宝贝儿，我这是第一个礼物给你唱的歌哦。 她是电台当中声色俱佳的女主播，她的嗓音就像山歌一样清亮婉转，电台里她清亮明媚，而在音乐世界里她恬淡亲切，不张扬。她是夏蓉。情歌，把零星的情绪片段汇成一首又一首的情歌，里面流出来的字字句句却都是他难以忘却的肺腑之言。他是老孟，孟成浩。九七四 Live Show， 今晚四位音乐人，四种不同的音乐故事，让我们慢慢的听，细细的品。17:37，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974 Live Show， 我是泽华。今天我们请来了四位音乐人做客节目，所以大家的耳朵呢非常有耳福，可以同时听到不同的人的感觉。欢迎，除了可以通过 FM97.4 进行收听之外，记得锁定我们的视频直播。收看方式很简单，可以通过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一下北京音乐广播，或者是通过北京时间这个 APP。 第一时段我们的第一首歌曲呢是呼唤冬天啊，冬早冬。本时段我们要演唱的这首歌曲呢跟现在这个季节是非常的合拍的，叫做半夏。请来的这位嘉宾呢叫做夏蓉，是一首很温柔的音乐，所以大家可以把音量声音开大一点。欢迎夏蓉，半夏。 我想有一天骑车去看你，我想我期待的是会不会遇见温暖的阳光，擦肩而过的风景，是不是会像你一样自由地奔走时间。像一阵风，哎呦哎呦，如期而至，哎呦哎呦，忘了时间，另一个世界，是一片狂野，就算是艰险，我不会感到疲倦， 像一阵风，哎呦哎呦如期而至，哎呦哎呦忘了时间，像一阵风，哎呦哎呦如期而至，哎呦哎呦忘了时间。 夏蓉的半夏声音非常的甜美，但是给人一种很自由的感觉哈。老孟你看看，你是那种非要感受凉风然后才能写出歌的，人家夏蓉直接通过作品就可以带给大家非常舒服的小风，这样的一个感觉。 你这就不感觉伤感吗？ 哎，不伤感呀，觉得非常的甜美。 是多么有希望的一首歌啊。 哎，半夏也是自己作词作曲吗？ 这个是我的一位朋友做的词曲 啊。 对，但是他写的简直就是我的心声，所以我觉得我跟他是同时创作吧。 歌曲的第一句的歌词是我想有一天骑车去看你，好像据说你周末的时候也特别喜欢骑车去郊外游玩是吗？ 对，他其实这首歌是替我写的，我觉得 啊， 因为我老喜欢骑着小摩托车到处溜达， 嗯， 然后 即便是夏天很热的时候你也会这样做？ 会啊，骑起来就不热了。 哦， 吹着风的那种感觉。 OK， 微风拂过面颊，你会感受到很自由自在的感觉。 半夏给人是一种很浪漫很自由的这样一种状态，我觉得你声线也是这样的，非常自由非常辽阔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嗯，就是半路出家，也 从来没学过音乐吗？ 没有。嗯， 然后也从来没想过要做歌手。 嗯，我觉得能力还差一点吧，还没有达到，正在学习中，如果有机会的话也许会，我也很希望有自己的作品像老孟一样，但是我没他那么多的精力，所以写不出来这么好的歌。 我觉得夏蓉像生活当中呢，很多我们身边有些朋友就唱歌挺不错的，然后呢乐感感觉也挺好的。 对， 想要说我想要做歌手，但是也没有那么强的一个想法。你现在是这样的一个状态，还是你现在说我要慢慢的开始做一个歌手？ 嗯，我觉得像你说的前一种状态，就是音乐是一种生活方式，它我不一定，我喜欢音乐喜欢唱歌，但不一定一定要干这个。 嗯哼，我觉得这个夏蓉的整个人的状态非常的阳光，特别的好，就像音乐带给大家出来的这样的一个感觉。在刚才我们听到的是半夏，接下来这首歌曲叫做未还。 嗯， 是情歌。 嗯，有点算情歌吧。他写的是一个等他的男人一直等不回来的， 好苦啊， 悲催的故事是吧？ 不是我的歌都苦，他们都挺苦。 嗯， 好，那接下来我们把这首《未还》送给各位，给大家一点点的准备时间，记得锁定一下我们节目的收看啊。 嗯， 可以通过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一下北京音乐广播，或者是通过北京时间这个 APP。 老板，我要请假去修车走保险。 中国人保理赔门店服务时间已经延长到晚九点了，你可以下班再去。 下班来办理，我们也等您。人保车险新服务，全新推出理赔夜市，理赔门店服务时间延长到晚九点，更有95518电话理赔，中国人保微信 APP 在线理赔，24小时不打烊。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 您正在收听的是九七四 Live Show。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九七四 Live Show。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作品呢，来自于夏蓉演唱的《未还》。刚才也说，这首作品大概讲述的是一个人在等待另外一个人，但是迟迟等不到他回来，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我们来听听看。欢迎夏蓉。 这雪天上飘哎，这月地上阴哎，这云哎吹不散哎，这人哎回不来哎，哎呀哎呀哎，哎呀哎呀哎，哎呀哎呀哎， 未还。哎呀，这首歌的画面怎么说呢？女生在唱，你要我等我就等，哎，日升月落，花谢花开，然后旁边就有个人开始和声了，水向东流不会来。他唱这句的时候还是微笑着，笑得非常开心，我就是不回来， 浪子一去不回头。 哎， 这是因为这个 主要够不着麦克， 主要是够不着麦克。其实这刚才画面太 非常的奇特，对， 一个这么这种歌词的歌，然后变成了现场这样，如果能看到的网友们太有意思了啊！你刚才就看到这画面，非常的一个奇妙。 本来是个悲情的戏，结果成喜剧了。 哎，未还是本来就你们两个人合作的一首作品是吗？ 这首歌是五哥写的， 老五写的 啊，对 啊， 歌词词曲都是他写的。 哦，我以为是女生写的，因为感觉像站在女生的一个角度去。 这个其实写歌有点有时候会像那个角色扮演 啊， 其实可能当时我在想，我的脑子里头想一个是一个老太太 啊，你想是一个老太太，夏蓉，你看你在他心目当中就是一个老太太形象，然后呢？ 哎呀，这个说不清楚，这个说不清楚。 你的一个画面是老太太在等着一个人， 是一个在对，是她是在一个，这怎么说那种刚解放的地区那种，对吧？自己的这个 就特定时期啊， 自己的丈夫去参军了，然后那样就临走时说了一句：“你等我回来。”就这样，然后这个，当然说老太太是后来变成老太太，之前呢就是一个年轻貌美的小姑娘，她就这么干苦苦的等了一辈子，也不知道结果，最后其实是没有结果的。 哎， 那其实比我的东西苦多了吧？我的好歹就是伤感，他们都是生离死别的事儿。 真的， 这刘璇家我没说过人不回来呀，是吧？ 所以你当时有这样画面的时候，你理想当中她这个风格是一个伤感的，是一个非常惨兮兮的，还是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画面？ 不惨，没有那么多惨，不用那么惨。 其实我也没觉得， 这是爱情的一种方式，爱情的一种表达方式，感情的一种表达方式吧。 嗯， 这是分别两个人，刚才尤其是男女对唱的时候，女生说你要我等我就等，然后呢，这是发自女生的观点，但男生说是我未还你莫等，我没有回来你就不要等。其实这也是一种爱情的另外一个角度的诠释方式吧。 您写的是那么多年前以前的事情哈，我们假设一下，现在回到现在这样的一个当代，如果是夏蓉的话，一个男生对你说让你等他，你会等他吗？ 我当然不等了，我 想都不想吗？ 不用想。那 老五呢？ 我当然不回了。这么好的美好的世界。 好吧，这是我们刚才听到的魏环，稍后呢还会有另外一位歌手出现，他是谁呢？大家期待一下，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74 Live Show。 儿子，下雨了，开车注意安全啊！ 老公，下雨路滑，你慢点啊！ 爸爸，开车注意，不要溅到别的小朋友。 人保直销车险温馨提示：雨天请谨慎驾驶，避免低洼路段。遇到积水路段，先判断水深，切勿强行涉水通过。一旦爱车在水中熄火，切记不要发动汽车，以免造成发动机严重损失。如需帮助，请拨打人保24小时客服电话95518。 400-1234567。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您正在收听的是974 Live Show。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74 Live Show。刚才我们听到的魏环是老五跟夏蓉两个人合作的作品。那说到老五的作品呢，接下来我们听到的就是打马老五的一首，会带来哪一首作品？ 第一首啊。 啊。 第一首，咱们这样吧，先活跃一下气氛嘛，稍微高兴一点 啊， 好吧。 刚才那首歌曲我觉得挺开心的， 开心， 一点都不伤感。对 对，刚才咱们的现场挺开心的。 来，我们这首歌叫什么？ 叫夜色。 好，夜色，欢迎打马老五。

一半是摄影师，一半是音乐人。他呢自诩一辈子离不开三件事儿：音乐、拍照片、摩托车。喜爱及创作的音乐风格也是两种极端。 宝贝儿，宝贝儿，宝贝儿，我 要么非常沉静，要么非常热烈。他是打瓦老五。 宝贝儿，宝贝儿，我给你的歌儿。宝贝儿，宝贝儿，宝贝儿，我这是第一个礼物给你唱的歌哦。 她是电台当中声色俱佳的女主播，她的嗓音就像山歌一样清亮婉转，电台里她清亮明媚，而在音乐世界里她恬淡亲切不张扬。她是夏蓉。情歌，把零星的情绪片段汇成一首又一首的情歌，里面流出来的字字句句却都是他难以忘却的肺腑之言。他是老孟，孟成浩。九七四 Live Show， 今晚四位音乐人，四种不同的音乐故事，让我们慢慢的听，细细的品。傍晚6:05，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974 Live Show。 各位好，我是泽华。周日傍晚你的心情如何？是放松的、慵懒的，还是彻底放空的？不论怎样，欢迎打开收音机，跟随974 Live Show， 跟随我们今天的四位嘉宾，开启不同的人生故事，不同的状态。欢迎大家除了可以通过广播 FM97.4 进行收听之外，记得锁定我们的视频直播哟。收看方式非常的简单，可以通过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一下北京音乐广播，或者是通过北京时间这个 APP。接下来我们要请到的这位歌手呢，依然是打瓦老五。前一秒呢，还是在夜色当中非常潇洒、非常自在的他。本时段首先带来这首作品，音量声音开大一点，静静的听他唱给五儿的歌。欢迎打瓦老五。 敢看你的眼神，就算他太迷人。说实话吧，还有点陌生，有点不好意思。我想咱俩还得使劲儿的日久生情。还有点纳闷了，我身边咋就多了一个人儿哦。宝贝儿，宝贝儿，宝贝儿，我儿。宝贝儿，宝贝儿，我给你的歌。宝贝儿，宝贝儿，宝贝儿，我儿。 忘了别人的吧，就在前两天，可我爸今儿聊起我小时候就像是昨天，这一转眼就走了这么的远啊，我不甘心儿，我不甘心儿，那时候你是不是也不甘心儿哦？ 谢谢。 给五儿的歌打马老五，这首歌是写给孩子的吗？ 不完全是，这个是孩子给我的这个叫动机，应该这么说吧。 还就是你按照歌词的理解啊，就是刚看到孩子的时候，然后你的那个想法。 对，它其实是一个画面。这是什么画面呢？我的孩子出生的时候和我的爸爸，我父亲，他们同时出现在我的这个视野里边的那个感觉，就当时觉得生命好神奇，好神奇啊，好奇妙啊。 是左边孩子右边爸爸。 对，在一个小房间里面，一个那么一个刚新的刚刚那么新的生命，那一个是这个我的父亲。那其实平时在家里不怎么会经常看到父亲的样子，只有那个时候他们在我画面，他们没看着我才好意思看他们。突然发现我爸那个这个鬓角也白了，老总其实总听到大家说这什么两鬓斑白这个， 哎， 但是看着之后真的你去琢磨一下，还是当时挺有感触的， 挺真实的。就生活当中好像我们天天跟父母，如果可以的话天天跟父母在一起，但是你真正的有多少是好好的在看父母？ 没错，所以说这歌其实看上是写给孩子，其实是送给这个我的父亲还有全天下所有的父亲们的一首歌。 你之前跟父亲关系好吗？ 很好 啊，一直都很好， 都很好。 然后现在自己当爸爸之后，你会重新审视父子之间的关系吗？ 嗯，可能还不熟，还不熟，还得练。 现在孩子还很小哈。 对，还小，还小。 嗯，给五儿的歌也是，我觉得既美，然后又有点小小的伤感在里面。 嗯， 父亲听这首歌什么样的感受？ 我没直接让他听过，我 是不太敢，还是 不太敢？其实不太敢。我觉得这种东西有时候，咱们也不知道是因为我还是因为咱们这个东方人的特点嘛，有时候真实的感情倒反而不太想直接的跟人表达。 特别是好像父母之间也是，孩子好像对于母亲的表达永远会比对于父亲的表达要多那么一点点。 好像是这样的。 嗯 嗯，行吧，咱不能聊这么沉重。这歌其实是一个也是一个岁月感，其实它只是一个很奇妙的生命，一个新生命和一个，对吧，然后很多年过去之后的那种感受，并也其实并不伤感，这是早晚的事儿。 给我儿子歌这首歌我觉得很适合晚上的时候你自己在家，然后把声音开大一点点，慢慢的去细细品这首歌曲。接下来还有好听的作品，下面这首呢是自嘲自勉。 刚才说了，其实你看咱们一开始开场第一首有点热闹，然后现在、 啊、 然后又静。其实我的歌特别有意思 啊， 我的歌每一首歌是一风格。 哎，这话说的就是其他三个人那是歌都没什么意思、 啊、 都是一种风格。 是我说那个有意思是 啊， 是这个你看你我这我没词儿了，我怎么接。你们可以不会打我啊。 你是风格很多的一个人是吗？ 对，这可能跟 跟小时候这个从十几岁玩乐队可能有关系啊，就什么风格的乐队都玩过。 你看达达老五组过的乐队，比如说这个清晰度乐队、声音玩具乐队、之前的炼狱乐队等等。 对，其实这里边有重型，有英伦，有那个朋克，反正什么都玩过。 哎， 所以其实从小时候玩音乐也是什么，就认一种风格，其他风格不接受。后来觉得什么风格都挺好玩的。什么都有好东西，所以也不知道是巧合，也不是诚心的啊。就是反正就什么都好玩，所以就什么都玩一下。 那自嘲自勉是一首什么样的风格呢？ 自嘲自勉啊，它很轻松，有点近似于 reggae 雷鬼的那种感觉的东西，但是很轻松那种东西， 很适合周日傍晚，我觉得 是吗？嗯，对，放松嘛，对，这种歌还是比较放松的。 接下来马上把这首自嘲自勉送给各位。 最近投资什么好？ 金价处于近一年低位，建议购买实物黄金。北京银行的品牌金条惊喜金49高纯度，价格紧贴实时金价，回购变现方便。 好，听你的，就买北京银行惊喜金。 投资需谨慎。 最近投资什么好？ 金价处于近一年低位，建议购买实物黄金。北京银行的品牌金条惊喜金49高纯度，价格紧贴实时金价，回购变现方便。 好，听你的，就买北京银行惊喜金。 投资需谨慎。 您正在收听的是974 Live Show。 来吧，我们雷鬼风格的自嘲自勉，马上送给各位， 各位送给各位。啊，马上送给各位之前，我得说一下这歌的来历，我觉得挺有意思的 啊。你先说， 这首歌其实来源于这个我一些这个叫价值观嘛 啊， 这个有关于描写幸福感，其实小弟拙见 啊，这个幸福感的来源是什么，并不是说你能得到多少，就是能放下多少。你高兴也是一天，你抱怨也是一天，何苦你不逍遥？然后这时候咱们再开唱，自嘲自勉。 你说本来没这句话，就感觉这鸡汤还没有喝到，先喝了一碗鸡汤。来来来，雷鬼风格可以走起来，欢迎达瓦老五。 来， 无数，明镜它已飞台，本来就无一物，让何处染尘埃。有三尺量，五丈一丈天，今生已无所用，本则已能，它自然来。这人类的心比天高，可命比纸薄，有人爱较劲儿，有人爱说笑，你高兴也是一天儿，抱怨也是一天儿，何苦你不逍遥？这人类没有你馋，可多了也烦，哪有那么多的合适它让你选？咱得慢慢的静下来，转个身，方能定乾坤，与君共勉。 有时候这工作一周下来，身上难免会有一些这个负能量，很多人呢会选择在周日的时候约上几个朋友，然后一块儿吃个饭聊聊天，然后宣泄宣泄。我觉得这个时候在路上你听到刚才这首自嘲自勉，你难免就那口气儿就叹出来了，变得自在很多。歌词呢写得非常的直给啊，有人爱较劲儿，有人爱说笑，你高兴也是一天，你抱怨也是一天，何苦你不逍遥。但是你听他唱啊，然后包括在听着这样的歌词，你就会觉得哎，说的真对，然后那个所有的烦心事儿也都没了。嗯， 希望能有这种功效吧。 哎，打把老五好像特别简单哈，自诩这一辈子离不开三件事，刚才我们这个片花当中也听到了，这音乐、拍照片、摩托车， 就这仨吧。我觉得人一辈子能干一件事都不容易 啊。那你干三件事？ 不错，干三件事就更不容易。 太贪心了呀， 路难走啊。 你是拍照片拍很好吗？现在职业摄影师是吗？ 我一半吧，这我现在算是双职业啊，一半拍照片，一半玩音乐嘛，一半做音乐。其实反正这么说的好很好听啊，说两个职业，其实少一样我活不了。 我觉得可能很多人说，那我干一件事都觉得每一周太烦太累了，你两件事怎么平衡起来呢？ 这个就是一半一半嘛，不用太平衡 啊。你这音乐就纯粹是玩。 也不是，那不是了，这也是我职业之一嘛。这没说吧，这两样东西少一样，我现在就不能保证温饱了嘛。 啊，听起来好像这音乐风格是挺随意的，写起来应该挺简单的，但实际创作出来应该过程也挺辛苦的吧？ 嗯，这个过程不辛苦，但是它很长吧，可能这个稍微的经历过事，或者说年长一些、岁数大一点儿之后，你看我现在作为一个90后，已经不小了。 大家看一下视频啊、哦，真的，你不看视频不知道，这打打老五绝对是00后的长相。 哎呦呵。 收看方式啊，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一下北京音乐广播，或者是通过这个北京时间这个 APP。 打把老五唱了三首歌曲，接下来呢我们又要换人了，这位朋友是谁呢？还是给大家一点点的期待时间，马上回来。 最近投资什么好？ 金价处于近一年低位，建议购买实物黄金。北京银行的品牌金条惊喜金，49高纯度，价格紧贴实时金价，回购变现方便。 好，听你的，就买北京银行惊喜金。 投资需谨慎。 最近投资什么好？ 金价处于近一年低位，建议购买实物黄金。北京银行的品牌金条惊喜金，49高纯度，价格紧贴实时金价，回购变现方便。 好，听你的，就买北京银行惊喜金。 投资需谨慎。 本栏目由北京银行赞助播出，北京银行，真诚所以信赖。 您正在收听的是974 Live Show。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74 Live Show。接下来我们要请来的这位歌手呢，前面这个我们嘉宾老孟，你怎么介绍来着？ 比我大。 哦，就这仨字儿哈， 其他都忘了，就记着这个 啊。老孟40多岁了是吧？ 对， 那这得60-70了哈。 你看那样子吗？ 啊、哦，然后据说这个风格呢，因为从小土生土长的北京人嘛，是京味风格。第一首带来哪个作品？ 大家好，我是李博，我是40岁的李博， 哎，声音很年轻。 我告诉自己40，我真40了。哎，别聊了啊，我们 永远40岁。 第一首歌送给大家，回来吧。嗯， 回来吧。 对，希望那些淡了的情，还有那些熟悉的味儿都能回来。 来，欢迎李博，回来吧。 坐在房檐下，看着房上的燕子，南来又北往，忙忙碌碌的样子。看看西山的云彩，慢慢变红了。我才发现，现实的样子已变了。看看身边来了又走了的朋友，每天他们脑子里装的都是些什么，车来车往的大街上那么的繁华，可我却感觉不到一丝温暖。相对时，倦鸟归来后，相思轻弹奏。风雨晚来秋，落花春水流，柳絮沾衣袖，饮不尽离愁。墙上的照片在慢慢的泛黄，可是我看到的依然是年轻的模样。我很想抓住从指尖流走的时光，可我发觉它像断了线的风筝。细雨打在树叶沙沙的作响，我聆听着那些属于我的时光，透过雨水从房檐滴落的门帘，我呼吸着那些熟悉的味道。

欢迎大家除了可以通过广播 FM97.4 进行收听之外，记得锁定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可以通过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一下北京音乐广播，或者是通过北京时间这个 APP 就可以听到了。前面呢我们听到了李博带来的一首歌曲叫做回来吧，接下来带来哪首作品？ 绿荫树下。 然后也是京味儿的。 对对对， 好，我们一起来听听看，欢迎李博。 小路上，走在回家的胡同里，趴在玩耍的沙堆上，我躺进了妈妈的怀里。那时的我只知道快乐，烦恼这个词儿我从不知道。就在绿荫树下过着幸福的日子，转眼已过了而立之年，我也有了家。我当年生活的地方，现在也变了模样。我过着没有了色彩的生活，全都是为了孩子。就在绿荫树下，我回忆着从前，就为了我的老院子，就为了我的老房子，我回想着以前的好日子，就在那绿荫树下，我的老邻居，就为了我的小伙伴儿啊，我多想回到那幸福的日子，就在那绿荫树下。我看着母亲熟悉的脸，她的头发却变白了，她曾经那双温柔的手，现在却满是伤痕。我突然感觉时间过得飞快，昨天已经越来越远了。就在绿荫树下，我真想回到从前，就为了我的老院子，就为了我的老房子，我回想着以前的好日子，就在那绿荫树下，就为了我的老父亲，就为了我的老母亲，我多想回到那幸福的日子，就在那绿荫树下。这五卷我轻轻地放在小朋友的后边，大家不要告诉他，我快点快点抓住他，快点快点抓住他，小朋友的后边，大家不要告诉他，我快点快点抓住他，快点快点抓住他，让我们年轻一点。我丢我丢我丢手绢，我轻轻地放在小朋友的后边，大家不要告诉他，我快点快点抓住他，快点快点抓住他，我快点快点抓住他。 我希望所有人抓住那个纯真快乐的童年，抓住他。 谢谢。 好听，流云树下。我觉得，哎，这首歌听完 伤感了又， 我有点沉默，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确实，每个人都会有这样的感受。你看，刚才我们最后唱的那个丢手绢的时候，大家都特别的嗨啊。但是，你小时候一起玩丢手绢的朋友，现在还有联系吗？你甚至还记得他叫什么名字、长什么样吗？啊，都不一定了哈。 对， 绿荫树下是里面有一句歌词，我觉得挺感慨的，说现在我过着没有色彩的生活，全都是为了我的孩子。 嗯， 这是你真实感受吗？ 其实可以说有一部分这样的感受，就是每天你工作，挣钱为了什么？其实为了让他生活得更好。 嗯， 但是有的时候是很多时候，其实痛并快乐着，也就是说，在你在陪伴他成长的时候，还是很快乐的。但是有的时候，因为你没有办法，你要出去工作，你会把这些时间都用在工作上，就没有办法陪伴他。所以 自己小时候那种无忧无虑的，好像越来越少了。 对，而且现在的孩子们的负担可以说很重，他们学习负担真的很重。像我的女儿还好，因为我没有那么太强制的要求他，我觉得还对于他来讲还算不错。要相对于他的那些小伙伴来讲，他算轻松的。 嗯， 要不然看在他的小伙伴基本上周六周日是看不到的，没有时间去玩耍，从早上八点可能一直到晚上六点， 好像现在成为一种常态。 对，现在真的是常态，就很累、很累。这我觉得怎么说呢，也是家长会有这种无奈吧。所以这词里面包含了很多，其实它有很多的是无奈、你没有办法。 我觉得绿荫树下就是，如果你是一个成年人，特别是你有孩子的话，你听这首歌会格外的有感触的一首作品。但是如果你没孩子的话，那你玩过丢手绢这个游戏的话，你也会格外有那个感触。现在的孩子还玩丢手绢吗？ 好像不玩了吧，现在基本孩子都是手机、iPad、电视，都是这些吧。 你会跟女儿玩丢手绢这个游戏吗？ 我们俩那会儿教过她，但是基本上她对这好像现在孩子对这个都不太感兴趣，比如说丢沙包 啊， 跳房子，对吧？这个 回应你俩字儿，无聊。 对对对，他可能 要丢手机。 对， 那父亲的压力其实很大。 岁数是咱们这么小孩，再大点，95后零左右的大孩也不爱出去了啊，不爱到户外活动了已经。 听着这首歌曲，希望能够唤起吧，就大家。 对对对。 你有时间的话，你会觉得人跟人之间玩呀、跟你玩这个手机、玩 iPad 还是不一样的感受。 对啊。因为这个社会人与人之间是需要感情沟通的呀、对吧？这个手机也好，它毕竟，比如说我们就在手机上微信的沟通，它只是文字，但是它可能会涵盖着很多的这种情感，是你没有办法去表达的。可能一句话，因为而且很多人，因为这一句话可能会造成误会。可能我并不是这个意思，我说话的语气可能会在现场我们面对面说话的语气是另一个语气，很柔和，或者但是你把它变成生硬的生冷的文字的时候，可能会造成很多误会。我觉得这个是很不好的一个 是 生冷的文字，煮一下就熟了。 好吧， 哎，真的是很冷哎。好吧，绿荫树下带给我们了很多的启发。我觉得刚中有一个音响用的也很好，就那个自行车铃声。 再来一下啊。有没有好复古？ 哎， 这是李伯， 这哪儿淘来的？ 这是李伯在演出是一个这首歌的一个标志性声音。 现在你即便骑自行车、共享单车的铃声也不是这个铃声。 来，你摁，使劲摁一下，让他听听连续的声音。 好。 过去的大家可能很多人已经没有听过这种声音了。 哎，你不是00后吗？你听得懂这个铃声吗？ 作为90后也听过这声。 孩子00后。 感觉听见这个铃声就好像现在正在小巷子里面， 哎， 胡同里面穿行的感觉啊。 真的是。接下来李伯带我们去哪条胡同？ 刚才也说到我是从胡同里长大的。 嗯。 我们干脆不提哪条胡同，我们就讲一讲胡同里发生的这些事儿 啊， 还有身边的这些人。 好。 因为在当今社会中，我们都住进了宽敞明亮的楼房了 啊， 很难得再去感受原来小时候那个胡同里那个状态了。在这个环境下的时候呢，慢慢的会有一些词就丢失掉了，我总想把它捡回来。这个词，这个应该叫做称呼，有这么一个称呼在胡同里边，叫做街坊。这首歌的名字叫做《老街坊》，我希望能把我的老街坊们，包括每一个人的街坊们找回来，找回那种温暖的称呼，还有那种情，还有那种熟悉的味道。 97.4 Live Show，我们今晚的最后一首作品《呼唤老街坊》，欢迎李伯。 完的理儿，唱不完的京戏儿，哼不够的曲儿，抖不完的咳嗽，拼不完的嘴儿，吵不完的家事儿，拆不散的人儿，要上一碗豆汁儿，我再来两个胶圈儿，还有那最美味的咸菜丝儿，我拿出小马扎儿，沏上一杯茉莉花儿，打开了话匣子，一天就美滋滋儿。老街坊，一个渐行渐远的称呼，我现在很想找回以前的温度。老街坊，30年后渐行渐远的人啊，现在你们都在哪儿？香嘎篮儿还有个小煤盆儿，我年少时的风景儿，惹不完的事儿，有您在我身边讲着咱的理儿，早年间的喧闹如今都变了味儿，为了拆迁那点子事儿，可以气死个人儿。现在邻里间都变成了木头人儿，我想想以前的人儿，总感觉酸不劲儿。老街坊，一个渐行渐的称呼，我现在很想找回以前的温度。老街坊，30年后渐行渐远的人啊，现在你们都在哪儿？都还好吗？想找回以前的温度，老街坊，30年后渐行渐远的人啊，现在你们都在哪儿？都还好吗？现在你们都在哪儿？ 老街坊，我希望你们都好好的。 招商银行北京分行孵化器伙伴星计划，让创业者开心，让孵化器管理者省心，针对孵化器企业提供星级差异化金融服务，开户申请，日常结算，工资代发，更有创业通、银单通、高新贷等特色信贷产品及股权直投业务。招商银行孵化器伙伴星计划， 陪伴企业成长，助力企业腾飞。详询招商银行各网点。招商银行千家万会精彩分成活动火爆来袭，羽毛瓦行李箱 WMF 进口汤锅 Join Boss 双层蒸锅膳魔师原汁机等多种好礼等您拿。九月三十日前，只要您是招商银行储蓄卡、新办卡或持金卡及以上级别卡片的客户，即可登录招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进入北京专区参与活动，多重礼遇享不停，礼品数量有限，对完为止。更多精彩活动内容可咨询招商银行北京各网点。 本栏目由招商银行赞助播出。 您正在收听的是九七四 Live Show。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九七四 Live Show。我们今天节目当中请来了四位不同的歌手来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了很多好听的作品。有一位没有跟大家好好的聊天哈，就是这个牙哥。 你好， 哎，跟大家介绍一下，这四位都是你的朋友。 对，都是很偶然，我在西边开了一个小小的音乐酒吧，就在西五环。看到老孟也唱了，我在北京西五环看到故事另一面， 然后当时就把大家召集来了。 也是缘分，大家聚在一起。我也没想到一个小小酒吧能够聚集这么大的能量，这么多的爱音乐的人啊。因为我跟汪峰，汪峰乐队20年了，对我，所以从在西边开这个酒吧，我也没想到他是现在这样。哎， 我觉得我们今天晚上这个风格呀，就很像是在一个酒吧当中，然后换着不同的人上台跟大家分享他自己的故事，很有意思。然后这四位未来会有自己的作品出来吗？ 马上，马上就能听到我们这月牙音乐的这个，现在就剩后期的搓混，有些已经搓混出来了。马上我就要咱们全国的这个， 大家都可以听到的， 对，推广。 可以通过各种各样的这个音乐网站都可以听到。 对， 我们也期待着。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九七四 W 秀到这里只能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和收看，我是泽华，谢谢各位，谢谢。 好， 谢 谢。 接下来你将收听到的是中国歌曲排行榜节目，下周同一时间咱们不见不散了，拜拜。 沉甸甸的命题，它在这里将我拽回过去，像个终于灵验的咒语，那些年只顾自己。虽然我的追求它无能，也无力参与。只记得我很着急，也许因为这样没能听见它微弱的嘉许。我知道它肯定得意，只是等不到机会当面跟我提。 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邀请您参与歌词朗诵，演绎您自己创作的歌词。 北京北京我爱你， 关注北京音乐广播公众微信号歌唱北京栏目参与活动，发送有声版歌词作品，让您的声音响彻北京上空。工作日17:30，九七四半点资讯，敬请关注。 喏，装备最近有点炫啊。 那必须啊，阿迪达斯开学季50%起。 几号啊？ 8月17号到26号 啊！哇，阿迪达斯开学季，更多优惠信息，请详询各大门店。 你是否整天吐槽却毫无改变？你是否立下了 flag 却依然止步不前？是时候重新定义自己的生活了。北京电台携手八大岭奥莱，与您一起抓住当下，给自己一个全新的开始。 8月17日至9月16日，八大岭奥莱新贵开幕季。逢周五六日，新开幕品牌及鞋品类折上再九折，还享双倍积分，更有浦发银行刷卡回馈和街舞大赛等您参与。京藏高速陈庄出口吉达，八达岭奥莱。 地下管网是城市运转的生命线，燃气管线更是与每个人的生命和财产安全息息相关。第三方野蛮施工、私挖破坏极为危险，已严重威胁燃气管线安全。挖掘作业前，请谨记拨打96777，北京燃气24小时为您提供施工配合，共同关注燃气安全，发现隐患，请及时拨打96777。 一汽大众首款 SUV T-Roc 探歌行动登场，智能四驱纵驰随心 ，Beats 音响震炫来袭，超大空间惊艳征途，新车到店诚邀您试驾体验，详询一汽大众北京经销商。 有一种勇敢叫奔跑，有一种坚持叫挑战。